锵锵三人行，诸位好，哎，给大家介绍来自台湾的女嘉宾， 是 汪永和。 是，大家好。 哎呀，好久没碰到台湾的女嘉宾了，我就渴呀， 渴喝水吧。 什么意思？哎，徐老师，你是做爸爸的，我跟你讲，有一个爸爸，每次看电视的时候，电视上一出现这个亲热的镜头，他不好意思吗？他就让他女儿去倒水啊，结果那天电视上又播那个亲热镜头了，没等他说，他女儿就倒水去了，临走扔下一句，我就知道电视上一播这个你就渴。徐老师的故事，徐老师的故事， 徐爸爸。 汪永和有来历的人呐，一方面咱得感谢秀媛， 是， 哎，这围巾挺好看的， 哎， 你看我特意选了件衬衫跟你这个配配。 你这个是台北的话，你就会被归为红衫军这一派。 没错，红衫军，哎，有讲究哈。 是。 他你在台湾也是跟这个导扁跟李敖主持节目。 是笑傲年代。 笑傲年代，哎，另外还是新闻主播。 哎，是。 所以好久我都不了解了。现在台湾这个导扁这是算什么情况呢？ 现在导扁的话，这个决战点就是要延到国务机要费这个案子起诉的那个时候，再来看一看能不能够把阿扁给拉下台。 就你们一般的这个观察家看起来，这事儿施明德发起的这个运动算失败了吗？ 从看你从哪个角度看，就某个意义来讲，它是成功的，因为它成功的凝聚了这么多人的力量，而且是一个非常有秩序的 和平的 爱、和平非暴力 抗议的。 可是你就结果来论的话， 快闪这种文化， 穿红衣的文化，但是就结果来看的话，到目前为止它不是成功的，因为它要推倒的那个人，他还依然安坐大位。 那是因为群众运动没法改变立法局的任何的形式。台湾的立法委员只效忠于他的党。现在你看收购的李娟案，现在说不起诉这个 吴淑珍、 说他这个钱不够多啊，那多少万、啊？ 他不是公务员， 哎，他不是公务员，那意思是说所有当官的老婆只要不是公务员，随便收钱都可以。可是就这么一个司法判出来，下面的你说，要是知道他不是独立的话，要是知道他跟政界的中间有任何的威吓也好、利诱也好这样的关系的话，你说多失望。所以群众运动在现在的民主社会当中，它的局限性这是看得非常清楚。 所以这次的群众运动里头有路线之争，有一派就是觉得说，我们要弄一个让大家觉得非常不一样的，我们要让这个外国人都觉得竖起大拇指说，你看我们台湾这个多么的了不起，多么的进步、 台湾有这意思、哎、 爱、和平、非暴力。可是也有一派人觉得说，问题是你这么理性，他就是不下台啊。对于那种死皮赖脸的人，你不能用理性之道去带他，你就要用很激烈的冲撞手段，用那种类似革命的手段。 那如果你用类似革命暴力，你又推翻了你前些年建好不容易建立的一些这种程序， 对， 那有很多知识分子。 所以这也是争议所在了。 最近你知道，我看到圣雄甘地啊，非暴力不抵抗运动那个圣雄甘地的一句话，可以解脱我现在啊很多这个工作的压力，这工作压力很大。但是我看到这句话之后啊，我心里好像觉得得到一点轻松。圣雄甘地说什么呢？说为什么我们还没获得自由？因为我们受的苦还不够。 哎，这个就是李敖常常在节目里头引用的一句话。 哦、他就 老是讲，他说为什么阿扁迟迟不下台？因为台湾的人民受的苦还不够多， 对、啊、 觉悟的不够多。 他才坐了几年牢哈，施明德坐了25年牢，他那意思全台湾得多坐牢才行啊。不过你说起刚才这个老婆，最近啊你也参与一下，其实两岸三地啊我看都一样。就是说我们现在也在说贪官，但是呢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。就说老婆的事情，有些情况下呢，这两年我们出来很多贪官，好家伙，你一听那叫好刺激，都是好听的故事。你比如哪个市委书记出事了，夸，第二天我听到的是已经查到了他有22个女朋友， 哇， 然后什么哪儿8个情妇养9个家，都生了孩子，反正全是这个就全色嘛。可是最近啊，有一些调查出来，发现问题，比方说。在这个湖南某个地方有一个商业银行的前副行长，哎，当时我们看见新闻说这个人有文学天才，在这个监狱里啊判了刑，写小说，写这本书呢表达了他对女性的愤恨，叫《红唇皱纹》，说他这事儿啊全他是他情妇给闹的，然后呢说他 皱纹是额头上的皱纹不是吧？ 纹呢、啊？ 红色的嘴唇，然后呢还整天催监狱里的赶快把我们小说出版吧，赶快出版吧。说为什么呢？说盼着出版之后等着国际刑警抓他那个情妇。说为什么呢？说他这个小说据说他情妇为他做过三次刮宫，一次人流，六次灭火救了他，但是在最后两个人出了事儿，逃到国外，他的情妇却把他的这个赃款全部卷走，搞得他无以为生，最后在流落国外当码头工人维持生活，最后给抓回来了。但是这记者现在到监狱里采访这人，这人说，我坐牢我一个字都没有写过，我的那个情妇， 人家虚构的， 我的那个情妇我有结婚证，是我的妻子。你说他就说武汉某个周刊编排他这些事儿，就编的，现在出来好几个。还有说那个安徽那个地方有个女贪官， 哎，厅副厅长是吧？ 啊，是好像卫生厅还是什么一个副厅长，好像叫上军。 哎， 你看你都知道， 上名字像男的。 你听说过上军的故事吗？ 没有， 在我们这儿流传甚广啊， 是吧？ 说当年在公安系统工作的时候，怎么当上一个副所长啊？上级领导下来了，拉着他的手，搂着他，然后上军一看这种架势，就说这个，哎，听说咱们所还缺个副所长是吧？这领导说，哎，你要进了我的怀，这副所长就是你的 啊。公开说 啊，这上军就投怀送抱。然后你都说，第一个情人是曾经当过副省长的叫王兆耀，第二个情人是那个王怀忠，安徽话叫王怀种。可是现在人家一调查，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人家有这些事儿。当然他是贪官啊，他受到法律惩罚，可是他现在也说我的名声彻底坏了，是这些桃色新闻啊给搞坏的。 但是我为什么对这个上军这么有印象，是我看到这个杂志报道的时候我吓了一跳。为什么？我想我是他的话我一定很生气，第一个这个无中生有的事情嘛，第二个他画像把他画得好丑啊，所以我就会觉得说，哎呀，这样的人投怀送抱， 还能投怀送抱？ 那我 上面那副省长看来这个 taste 有问题， 某种程度也算是。 这副省长的手下当时就辟谣了，就不是私下里跟朋友辟谣说不可能，我们这副省长眼界很高的， 所以你看上军 一般没入不了他的眼， 所以啊，那上军一定很生气。 这到底是辟谣还是造谣啊？怎么眼界很高？ 哎呦，我你说。台湾闹的那些个性丑闻女主角都是美女吗？ 哎，其实这真的，这倒不一定。不过我们谈到这个导演总部的时候，我倒是可以提一个，这个男子们呢，大概可以引为名言的，施明德是台湾有名的这个， 我们都学习过了三不原则。 哎呀，对呀，不主动不拒绝， 非常喜欢这三不原则， 不主动 有没有切身实行？ 不拒绝啊，不负责 啊， 是是是。 但是在台湾呢，其实真的有的时候那个闹出的绯闻呢，你会看到说。这个然后跟这个人之间好像这个要斗在一块蛮难的。前一阵子就有一个是这个司法院级的这个很高的官，这个绯闻的案子的出来的女主角呢，大家就会看发现说，哎呦，这样子可以把她的那个从司法院的高官的位置把她给拔下来。而且更好玩的是什么？更好玩的是呢，那个男方当然是坚决否认，女方也坚决否认，可是两个人否认的理由完全不同。男方说呢，为什么他们会被抓到？因为他们被这个周刊拍到说，哎，坐女方坐上他的车子，然后呢开到一个汽车旅馆里头，然后呢在里头一待很久，然后呢最后两个人才出来。那男方就说，哎呀，在女方呢是因为女方肚子疼，所以进去宾馆里头上厕所。 到情人旅馆里上厕所。 那女方人家就去问女方啊，是不是你肚子疼啊，所以去上厕所。女方说，谁肚子疼来着？ 难道被他搞疼的吗？ 所以你知道在台湾现在有一些的这个绯闻案是男的呢，这个让人家觉得说好像有那么点承认了，甚至有些人可能承认了，可是反而是女的说谁跟他有这个关系来着， 男的承认， 哎， 女的不承认啊。一般这符合规律，真的。你知道徐老师，男女交往当中咱应该谴责有些行为，一般来说就其大多数来说，往往女人不太喜欢承认跟哪个男人有一腿有关系，对吧？但是男人有些嘴非常的臭，喜欢给人炫耀，搞得这个整个这个环境啊 鸡犬不宁，你看没有？ 政治和性这两样东西。 但是刚刚文涛讲到的那个故事，就是说什么他情妇血啊什么，如果真有歧视的话，其实就是要告诉普天下的男人，千万不要得罪女人，对不对？管他是你的情妇还是你的妻子。 没错，你说李敖嘛，你刚才讲施明德，我觉得李敖也挺损的。那天我看那个李敖有话说，说讲说他们把那个施明德两个前妻， 找出来 上电视，然后李敖说 两个前妻。 一个是艾米达，一个是那个 一中一阳 陈丽珠 啊，就说我在施家呀，我当牛做马，这是怎么怎么着？然后李敖就说讲老实话，我的第一个印象是啊，他怎么找的呀？他这个前妻怎么长得那么恐怖啊？所以 那是当年嘛，你不能回头现在几十年以后看嘛。 对， 这李敖这个话说的， 所以有点损话说。 把他李敖当初最早的找出来， 我跟你说，徐老师这方面的事儿，你们文人也不能免俗。嗯，你还没听说过香港的事儿呢，你知道吗？香港跟他还是很熟的，很有名的文人。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人整他啊？其实利用男女关系整人也是咱中国人的一个习惯啊，但是。情节太可笑了，说他跟一个女记者呀，在一个车里啊搞婚外情啊，然后一大帮记者拿着照相机，不是拍拍拍嘛？你看这个知识分子，他情急之下，他不知道躲无处躲，最后他怎么出来的呢？拿那个卫生纸啊，一圈一圈一圈一圈，把脑袋蒙得跟个木乃伊似的，就走出来了。 因为画面的重要性很非常关键。嗯，你要被拍到脸呢，你在报纸上这个后果就无法弥补。嗯，名字还不重要，所以他这个其实是非常极致的。他用那个卫生纸裹，但是他的女朋友啊，非常精彩，马上跑出来跟那些记者说：“大家都是同行人，何必这么逼呢？”逼什么逼嘛，对吧？逼什么逼嘛？这种事情谁不知道？就是女的站出来， 何况你们能够证明刚刚那个用卫生纸蒙面的 到底是谁吗？ 能证明吗？ 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这个两岸三地应对方法不同哈，咱们这个内地呢是明明是老婆要说成是情妇，香港是拿卫生纸把脑袋裹起来。 哎，可是我看啊，这个两地的这个媒体啊，特性也不同。如果是在台湾的话啊，你如果用个卫生纸遮脸，你反而会适得其反，会反效果。媒体更喜欢去拍，然后更喜欢去播，大播特播，而且那个收视率一定飙升，因为他会觉得太好笑了。你知道之前。 你说 之前发生过一个事儿，就是那个赵建明的父亲赵玉柱，他那时候也是记者，这个要去拍他，他也是开着车子躲无可躲，于是怎么办呢？干脆呢就把那个椅垫放平，在那边睡觉，睡得他想说我睡起来，你们该走了吧。他睡觉还不打紧，他还拿个毛巾这样子遮脸，知道吗？ 结果就被人家拍了， 就是这个、 哎、被人家拍了，而且人家下的标题就说没脸见人。 我跟你说，对对，我现在发现这个赵建明的爸爸呀，跟我一样。我不是说他，不是，我发现他爸爸呀，方位感不强、啊、我就是方位感不强。 你也躲到死巷 了。他爸爸爱迷路、啊、你发上次狗仔队追他爸。他爸走走走，最后走入一个死巷，是吧？ 就是他讲的，就是。 然后前两天你看新闻了吗？他爸爸跟着赵建明上法庭，然后记者一多呀，他爸爸又走迷路了，走到一个不知道是通向哪儿的电梯门口，给记者堵住了，是不是？从来找不着路。 我有同行的朋友研究五六十年代台湾的小说，那时候叫反共小说嘛，啊，这个军中作家。然后呢，我也有朋友研究五六十年代中国大陆叫革命历史小说，现在叫红色经典。嗯，结果把他们的研究成果拿出来一对比啊，结构非常像，只是那个主语换了，比方那边叫共匪，那边叫蒋匪、啊、对不对？坏人呢，一个叫共匪，一个是蒋匪，情节非常像。最关键要证明这个匪为什么不好呢？这个关键动作都是一样的，就是你刚才讲的，他们去强奸民女，乱搞男女，所以用男女的伦理的事来达到政治攻击的目的。我觉得这次啊，导扁运动有个重大成就，就是在施明德身上失败了。在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香港和内地，我很难说啊，就是说一个风云政治人物，人家突然找出他前面两个老婆出来这样控诉他的政治人格，可是这次居然没成功。你 可是他们控制的不是绯闻的部分啊，他们控诉的是你的。 对，但是你家人出来讲你不好，这个就是非常重的。 你知道我们中国人要搞一个人讲究要什么呢？搞倒搞臭。嗯，比如说你经济犯罪，我把你搞倒、 但是比如说要是说政治斗争，那怎么能把你搞臭，你还必须把你名声，你像我名声坏了吗，就没有办法，我都不讲黄段子， 老百姓 他们老认为我讲黄段子，这个名声坏了你知道吗，就你而且我就现在觉得有两种分析，你比如说一个贪官出来，我听到的无一不有情色，当然有相当多的是真的，是真的啊，但是也有一部分，你看一出一个什么事儿，马上报道就出来了，说啊他们家呀，他那别墅啊周围全是镜子啊，什么跟情妇怎么怎么着啊，各种荒淫无道，就是说搞你这个男女关系，而且呢这些最后法庭判出来，你看一个贪官出来哈，最后法庭判出来，你一查当时新闻报道男女关系的部分没有， 都是假的， 没有，那这个脏水到底算是怎么回事呢， 但是他起到了一个动员群众来孤立他的目的， 对， 那个时候林彪事件， 群众喜欢这个 林彪事件出来以后很难解释林彪跟毛主席中间那些关系，最后大家最恨他的就是他儿子选美啊，林立果选美这件事情，文革当中谁能有这样，所以这件事情大家就对他非常恨，然后就把他的什么浴缸啊，什么淋浴啊，弯膜啊，这些东西一拍，哇，老百姓穷嘛，一看哇，这个人太不像话了， 对， 其实这是转移，所以施明德我觉得这个是个进步， 我其实对这个林彪这个原来不恨，就恨就是因为他这个 林立果选美 看了很多细节，我说这个中国 一米六三，一米六三到一米六八， 由此我对高干子弟直到今天都没有什么好印象，你知道吗，就是小时候我听的那个传说，哎呀，你说现代社会能那么选女的，在解放在部队里选呐、啊？那个就是，哎呦，真是我想的艳羡。 那肯定你在美国的话，你就不投克林顿一票了。 没错，好的多吃多占都给他们占了，这是贫富差距。 所以现在最新的形势是现在内地了，如果出一贪官，马上就会有好几个人出来否认，我不是他的情妇，我不是他的情妇，我不是他的情妇， 而且 这些人也跟着出名。 而且就是说，我们这儿讲段子，你知道吗？一个书记出事了。夸民间很多段子，说实在话你做这些经济犯罪啊，讲不清楚，我也不太懂， 对， 记住的，我记得有一个出事的，有个书记，当时他当地就编出来了，说他有一次开那个代表大会，在台上这个书记讲话啊，就说这是个好色书记嘛，念稿讲话，然后女服务员不是来给倒水吗、结果就看见这个女服务员啊，这个高总啊，这高总啊，这个书记一下愣神了，稿子念给念错行了，是吧，后来旁边的秘书一提醒他，结果书记本来讲着话呢嘛，这书记说，哎，我刚才念到哪儿了，你看我这奶子你看我这奶子，你说这不大可能是真的，对吗，不大可能是真的，但是全市人民人人都知道， 可我告诉你一个真的，我刚去开这个学术会议，学术会议里边有一很多发言很精彩，但有一句发言呢是全场热烈掌声的。选理事会，选理事会呢，比方说五十个选二三十个嘛，每一个大区都有个代表上去介绍我们这里的理事候选人。那介绍完了，比方说我代表西北地区，我们几个教授怎么出色。完了以后呢，他想开句玩笑，他说我们西北地区啊贫穷。落后，发展不平均，所以大希望大家呢支持我们西北地区，明白吗？其实这个不相干的嘛，你选学术理事嘛，但是他开玩笑呢，是西北。那等一下那个东北地区的上去了，他就说，他也介绍完，他就说希望大家响应党中央关于振兴东北的号召，啊，多给我们东北几票，对不对？然后北京的上去了，北京说这我们是这个文化中心，对吧？我们的单位多，我们要支持了。最后轮到一个上海的代表上去了，大家想这下没词儿了吧、你上海还有什么话可说呢， 你们上海、 结果他跑上去说，我们上海呢这些年呢在陈良宇的领导下呢，我们的现代文学呢严重的边缘化，所以请大家投票支持我们上海的学术发展，全场热烈掌声。 我这边也讲一个，也是开会的，然后也是引起了热烈掌声的。这个而且还是在这个台湾的这个立法院里头的，是有一天要闭幕了，就是这个休会了，然后这个院长级的人物就要敲锤了，然后就要告诉大家说，这个我们这个会期到此结束，然后大家可以稍微休息一段时间。最后嘛，中国人到最后都要讲一句话说，祝福大家身体健康，精神愉快。这个是很普遍的这个祝福词，对不对？就哪知道那天那个院长就讲说，祝福大家身体愉快，精神健康。后来大家也是如雷掌声响起，后来有人就说，也对啦，身体愉快了，精神自然就健康了。 没错，领导们都很重视身体愉快这事儿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 你说啊，这个咱真是个色情大国，其实最后流传下来的往往是笼罩着一个色情的一个感觉，哎，台湾都不例外，对吗？陈水扁，你心里说，我估计陈水扁在这方面好像还是应该不是有什么事儿的吧？ 这个部分当然坊间有很多传言，但是到目前为止都没有证实。 那是肖美琴啊什么的。 哎，但是都没有证实。那这种东西，我觉得其实坦白讲哦，对于女孩子来讲，的确是名誉是很大的损伤。 对，他们反而受到损伤。 对，嗯、是 这样。而且 男孩子名誉就很好吗？ 对。 男孩子毕竟某些程度上头跟女孩子来说是有一些程度的区隔了，对不对？ 不，你仔细看，即使是对贪官的这种报道哈，嗯，男女还是不平等。你看女贪官出来以后啊，绯闻还比男贪官更多。 哎呦，真是。 泼的就是说很简单，人家马上就觉得一个女的做官了，她好像她不会自己做官的， 对， 她一定是身体力行往上爬的。嗯、 没，就说那个上军，你要按民间传说这些黄段子，你感觉就是一路卖身往上升的。 对对，讲男贪官的那些女的这个情妇啊什么，人家讲中间呢、啊，还多少还有点羡慕，还有点这种情绪，而对女的呢，就更多的是糟蹋。所以贪官也是女的难做，男女不平等。 这个就是男女不平等了。你看那个办公室里头，男生的后头放个家庭的照片，人家说，哎呀，你看他多爱老婆，多疼孩子啊。嗯。女的这个老板上头后头放个家庭的照片，人家说，哎呀，这个一定没有全心全力放在工作上头。你看看，还想着家人呢，对不对？这个本来我觉得。这个社会里头对男女的要求的标准是真的不同的，情绪也不一样。 是，我现在觉得这个流言呐、啊，这个非常的有意思。它里边流言就是事实，就是某种程度上的事实啊。就我刚才说的很多事情，当时哗啦啦连报纸媒体都爆出来了，爆出来我们以后不会再关心这个事情了。到底有没有？到底是不是？你是不知道的。但是从另一方面看，我最近看了篇文章，就讲美国。说美国每一个脱口秀的主持人，你要不会讲小布什的段子，你就干不了这一行。每天晚上讲个不停，就比如说啊，小布什说夫人劳拉要去参加克林顿的酒会啊，结果劳拉就晚上反穿着裙子就跑回来了，等等，这个都说。 他们一上来总是那几句，对对。 啊，甚至在这个白宫记者招待会上，指着小布什的鼻子连说半个小时，就是臭你的这个笑话。但是你这个小布什呢，得笑。可是人家美国人有个理论，说如果我们能对这个当官的这样泼脏水的话，人民觉得很安全。人民 其实他也养成习惯，他其实也不动摇他的威信。哎， 对。不过这个就跟那个俄罗斯那个时候还是铁幕的时代的时候，有人就讲说，我们美国人很自由，我们可以站在白宫面前。